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第一集谈被捕， 今日系第一集咩？ 唔系，第一呢集谈被捕嘅。 okay, 好啊，我都唔知道第几集啦，而家已经。 三百几啊？ 三百几啫咩？ 二十九定十？三百二十八好似。 系咩？ 三二七啊，上次好似记得咗啦， 唔紧要。谈被捕。就讲下咩啦？嗰日我哋系讲紧系几月几啊？12月11日。 12月12日。 唔系12日夜晚嚟噶啦。 啊。 即系个案通宵啦，先系11日被捕嘅。 啊。 咁样咧，金钟清场。 啊。 咁啊，细佬嗰日有幸啦吓。 特登去嘅话。 就参与咗呢个拉人封艇活动。 啊。 即系我唔系嗰个警察，俾人拉嗰、那个。咁啊，第一次去感受到呢个俾人哋拘捕喺监狱，喺呢个喺警署度过咗一晚嘢。咁我谂大家都冇咁嘅经验嘅，就拎出嚟大家分享一下。 唔系呢啲系一个政治打压嚟嘅，我觉得。 咁好明显系啦，咁啊冇所谓啦吓，即系反正嗰件事系点样，结果就系俾人拉咗咯。我嗰嚿嗰个咩嚟噶咧？ 嗰只隔离后嚟嘅。 我嗰只隔离后。咁然後咧，主要咧都唔係分享下嗰日咧嗰日個事件，因為大家喺電視機，我相信如果關心呢件事嘅人都睇得一清二楚噶啦。就係總之有班撚樣俾人拉咗咯。咁啊但係嘅即係值得有趣探討下咧，而係原來俾人哋逮捕咗之後嘅過程係點樣嘅？ 佢點逮捕你噶？暴唔暴力噶？逮捕嘅時候？ 其實係咁嘅，即係我隔離有個女仔，短頭髮嘅，咁都幾得意嘅。咁啊，佢到時參咁上下嘅時候咧，佢就話：，翹手，大家瞓低咁樣。咁其實我原本個心裏邊預計都唔係咁嘅。即係我諗住，哦，咁咪俾佢夾起，咪走咯咁樣。但我望到個女仔，即係係後生女嚟嘅，覺得佢都竟然有咁嘅勇氣喎。因為咧，其實咧，你知唔知當你坐喺嗰個地方嘅時候咧，你係決定俾個警察咧四隻腳咁樣俾，即係兩隻手兩隻腳咁樣俾佢，俾佢抬走，同埋咧佢夾起你咧自己走咧，其實係有分別嘅。我後來聽個律師講咧，個分別咧就唔止我而家你講個分別，不過一間再補充。其實咧，去到嗰時候咧，其實因為嗰啲警察行過嚟嘅時候，其實佢會佢哋會軟硬兼施嘅，隔離咧就有個師姐咧就係話：你真係叻啦，你其實可以俾啲力嘅，係啦，你自己行到起身嘅，幫下手，嗱你嚟。咁其實個彩戇鳩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另外咧就係嗰啲警察好起身啦，快啲起身咁樣，即係其實前邊咧喺 offline 即係遠嗰啲人聽唔到嘅時候，係佢係兇緊嚟嘅。咁anyway啦，咁我見到嗰個女仔其實咧都天生反骨頭啊，即係佢。佢係最尾就係俾佢抬咗起身，但係佢就起唔腳，行咗兩步，即刻放軟我身，咁俾人個抬走啦咁樣。咁我心裏邊好掙扎啦，即係究竟係俾佢抬走定係俾佢搬走好咧？你知啦，即係唔夠條女咁有種啊，覺得自己即係唔得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但係我最尾係行走咗啦，冇俾佢抬走，因為咧我見到佢抬嘅時候咧，我一諗起黃之峰俾人哋揸槍指啊！喂，其實好容易嘅，因為咧佢抬你嘅時候咧，佢係抬你兩隻腳。同埋揸得好深噶，跟住我心谂嗱，如果佢揸你春子，咁你个人咪会喐咯。一喐嘅时候，屌佢话你袭警，咁咪濑嘢，系咪？咁我因为内心都产生咗揸春子呢个恐惧啊，所以我咁啊俾佢拉走咗啦，咁样。咁嘅过程啊，系咪好暴力啊？佢会将你嘅手咬去一个唔人道嘅角度，但系咧就。佢就唔會痛嘅，即係我就未去到痛嗰個境界咯。 你一還手咪痛咯，即係你一用力就痛咯。 係啊，應該係一用，係啊，應該係一啲擒拿術嚟嘅，我相信係。 用啦，屌你！ 哦，係咩？ 黐線佬，屌你！不過黐線佬好堅嘅，我話俾你聽。 我覺得就冇抽啊，冇鎖喉啊，冇使用少林功夫咁樣咯，我覺得都 OK 嘅。咁然後咧就上咗架旅行車嗰度，旅遊車嗰度啦。咁然後到時我喺架車裏邊咧 ，send 咗 message 俾我個 friend， 我個 friend 係做差佬嘅。咁我 friend 嗰日仲喺海度時候，我話：，仆街俾人哋塌咗都咁樣。佢話：，瞓一晚啦，記得攞張籤啊，好撚凍啊。話：，哦，好啊。咁然後 咁個旅遊車裏邊有冇差人夾住你啊？ 有㗎，即係佢 兩個位㗎嘛。 兩個位坐一個人㗎咋。跟住然後 隔離嗰個係差人嚟㗎嘛。 哦，唔係，咁佢因為其實我估係點講咧？其實我諗咧，一個正常嘅差佬佢哋都。他們都作出一個比較理性的判斷，其實我們都不是什麼大賊，是不是？即是沒有攻擊性，又不會走，是不是？即是他只不過是令到你去經歷了一個 如果你得罪政府機器的下場就是這樣啦，咁其實咁嘅意思啫。 嗯嗯 即係，但係因為今次我估係上頭落咗 order， 嗯、 就係令到你覺得你自己今次嘅待遇係比較 VIP 嘅。即係我聽講啲師兄俾人哋拉上次都冇咁好啊。咁樣今次係比較人道咁對待咁、 嗯、 然後再加埋我哋都唔係啲咩粗魯人啦、啊、咁樣。咁、嗯、然後去到好好笑，即係咧，今日有個師姐同我哋吹水，佢話、 嗯： 你做咩啊？呢個教書啊，喺大學教書啊，嗰個咧大學教書，嗰個咧大學教書，啲樣全部唔似嘅，即係全部都係好似呢個斬叉燒嗰個賣菜咁樣 啊。 不過但係好明顯咧，今次咧俾人拉嗰個含量啊，全部都係一啲即係我諗喺社會上面一啲好重要嘅 setter 嘅人嚟㗎啦，好多都係咁樣小弟與有榮焉啦嚇，都俾人拉咗啦嚇。咁、然後咧就咁啊，講下入邊嘅操作係點樣啦、啊？點解話剛才我話想補充話點解一個律師話 走咪阻差辦公咯，只係文賣咯。 Exactly， 即係咧喺法律上邊原來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。不過 anyway， 我估今次咧我自己估其實政府其實係唔想玩嘢，因為咧都已經覺得儲落嚟嘅民怨條債都好難還。講真 的，還唔到啦，直頭民怨又差。第一、第二樣嘢，仇視差人、仇視政府嗰、那個怨氣又重。 嗯、 你第日有啲政策一行，死梗。 係咯，跟住然後咁啊，翻落去就落到去警察局嗰度啦。其實咧就即係點解個個都十幾個鐘咧？其實嗰件事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入到去都係等嘢多嘅。係等得好加關嘅，咁你見到啲差佬咧，個個拎個人拎個手提電話出嚟玩 Candy Crush 咁樣啦，即係嗰啲俄羅斯方塊嗰啲咧，咁然後你玩又唔得嘅喎，你玩咧就話丟收翻埋佢嚇，跟住然後我心諗屌你都玩緊咯，咁啊簡單啦，咁唔玩唔玩啦，屌入到去你知你大撚曬㗎啦咁樣，咁然後 入翻臭家㗎啦， 未翻下位翻下位，我都未講到未手身未。未 我即係上咗車啫。 唔係上咗車嘅車，我都等咗一個鐘噶啦。咁未去到個警署度嘅，即係 until 入到個警署入邊嘅時候咧，咁都要換，即係都要喺嗰、那個 鞋帶。 冇。今次做嗰個手身係好唔嚴格嘅。咁我哋入到去都係等嘅。我係等到幾點咧？等到兩點幾先開始 packing 我啲嘢。你諗下，即係通常咧，我根據以往啲師兄嘅經驗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入去就 packing 噶啦，即係會將你啲嘢入咗落個膠袋度封咗佢。咁我今次冇咯，所以咧，我見阿 Sir 喺度不停咁玩電話嘅同時，我咪自己喺度玩咯。咁中間有段故，有個故仔好好笑嘅，都想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咧，我諗每個人咧，佢入到去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心態好唔同。有啲人咧就係、是、內心已經成為咗階下囚，都唔敢點樣喐。有啲人唔係喎，個反抗嘅意志好強大嘅。咁、有一個人係入到去嘅時候，俾人佢話叫佢你出嚟。點解啊？唔出啦。跟住後來佢話佢又話你叫咩名？我名喺到个袋度啊，自己搵啦。跟住咧，佢话你真系唔出嘛？点解要出啊？你解释下先得噶。你同隔篱嗰个倾偈，阿 Sir 咁你告我倾偈咯。你同律政司告我倾偈咯。跟住然后咧，嗰、那个佢话你倾偈同入边嗰个自己倾嘛？因为佢搵啲 partition 间开咗嘅，但你知 partition 嘢咧有条罅，嗰条友喺条罅度同隔篱嗰条友倾偈，跟住有咯，佢话咁你个个倾偈咯，咁点啊咁样，跟住然后咧有个人啊见到自己有处下风喎，跟住佢话哎呀，实心情唔好啫，冇嘢，跟住嗰条友又冇追击啦咁样，咁我都好敬佩佢有咁嘅勇气嘅。 我觉得呢啲系基本人权嚟嘅，第一倾偈关你卵事啊？ 系啦，咁咧， 你咪个个倾偈啦。 即係有個咁啊，個呢段小插曲過咗啊，瘋狂等等到兩點幾咁樣，咁啊想咁啊入去搜身同埋去見律師啦，跟住咁啊個律師教曬路，咁話俾你聽入去應該點做咁樣啦。咁基本上啲程序都好簡單啊，咁然後咧就去落口供。落口供嘅時候咧，其實講真，落口供好得，其實我相信啊，佢嗰日咧，佢就揾咗個靚仔斯文嘅哥哥咧去 deal 貨，咁佢話佢係商業罪案調查科嘅。 好相信佢係調過嚟搞呢單嘢嘅。同埋咧，我見到嗰條友咧，佢好多時候咧，好多 record 都寫英文嘅。 啊， 我相信佢係一個比較高知識水平嘅人。 點解咧？因為咧，通常啲人咧，如果你頭先講拉嗰啲咧，係啲大學教書嘅咧，有一樣嘢海南或者警察嘅係咩咧？我要翻譯。我英文叻啊嘛，你英文唔叻啊嘛，我揾啲字好撚深嘅，譬如我而家描述一件事，我用啲好深嘅英文，你問我口供，我全部講英文，咁你焗住揾咩啊？翻譯，邊有咁多？咁所以佢咪揾啲好叻嘅警察咯，即係揾啲真係受過好深教嘅警察，即係唔會話啱啱畢業啊，屌佢大學畢業，屌你老味連毛夾屎唔夠三兩重嗰啲啊，咁你根本嗰啲字你都唔識。 咁嗰個過程咧，嗰班友全部好嘅嚟噶啦。總之就咁，你完全係都冇乜 hard feeling 嘅。反而你一路入去嘅時候咧，譬如屙尿又登記啊，食飯又登記，飲水又登記啊咁樣。咁其實就基本上嗰度係冇問題，我覺得。咁然後咪做手續咯。咁啊帶你去落口供。咁律師教咗路啦，叫你講話我冇嘢講四個字，我冇嘢講，佢多個字都唔好講。咁然後今次咧喺個錄口供嘅過程裏邊咧，我發現佢係做多咗好多嘢嘅。而律師話嗰件事係唔應該咁發生嘅，就係話佢錄中一啲落你屋企人嘅背景，同埋你屋企人嘅溝通方法。 咁唔講㗎。 佢然後係啊，咁我話我唔答，咁佢喺上面張紙就寫住我唔答咁樣啦。跟然後我隔後來咧，我見到隔離嗰條友仔咧，你。阿爸叫咩名啊？嘟嘟嘟，你阿媽叫咩名？嘟嘟嘟。咁阿爸做咩啊？阿爸工程師。你阿媽咧，人力資源管理。咁我心諗， 呢單事件冇關係喎。 唔係，我計我係啊，我意思係話，哇，其實嚟嗰啲人咧，好多人都好撚慢嘅，其實即係成個 family background， 你其實咧係喐緊呢個，你係搖動緊咧香港嗰啲核心人士咧，嗰啲細路仔，我心諗唔斬你老母啊，算係咁啦，真係期待有一日會復場。 呢次嘅事件係最大鑊係咩咧？你將警察呢種嘅暴力行為植根喺一班第二時香港嘅支柱中間，你會發生咩事咧？下一次嘅我哋嘅起義，你係完全撳唔住。 跟住然後我喺度諗，有同我 friend， 我同我個室友喺度吹水，即係大家咪埋間房要暫叫室友啦。我屌你老味咁撚串啊！屌考翻我督察屌柒你，即係講真，以今日咁嘅 quality， 要考我督察有幾難？除咗要減肥之外，係咪先 ？over 咗年齡層。 哦，係咩？ 係啊， 應該考督察咧係可以 年唔會請你呢啲嘅。 哦，係咩？ 啊，因為一入到去咧，督察要有一個非常非常之咁佢哋。鼓勵性嘅就係你一定要由下面升上去噶嘛，所以你一入到一定係 PC 噶。 哦，唔係，梗係唔係啦。 唔係啊，即係一入到去一定要做啲基層嘢，你先可以即刻做到即係督察。所以一定係有幾年裏邊你督察裏邊做啲最基石、最 basic 嘅嘢。以你呢種年紀唔請噶。 好似唔係，但係其實督察唔係一開波就兩粒花。 係係一粒花。 一粒花 嚇。但係你咁嘅年紀唔會請我。 我已經唔會請。 即係廿零歲就得。 屌咁要搞第二啲嘢啊！ 廿零歲唔會請嘅，即係我哋咁嘅年紀。 唔係，即係其實即係勾起咗我哋同呢個政府嘅仇，即係我哋同警察呢個公共機關嘅仇怨咯。其實本身我對警察嘅印象都唔錯嘅，因為我成日都唔認路噶嘛。所以通街出街嘅時候都會問下警察叔叔，通常人哋都好禮貌嘅。即係其實你知男人嘅嘢，心底裏邊都係中意求一份尊重。其實你對佢好，佢亦都對你好。 香港嘅警察其實好優質，但係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反映咗佢哋係咩咧？兩個字：垃圾。 同埋佢哋咧，好有一鋪人咧，我諗係男人裏邊咧都係有呢樣嘢嘅，就係中意演繹自己變成一個爛仔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。 呢鋪係一鋪人嚟嘅。跟住然後咧，我哋拉嘅時候咧都有個小插曲嘅。瞓喺度嘅時候咧，咁同隔離個女士啦，同埋隔離另外右手邊嗰位男士，大家一齊唱歌啦。我哋唱《貧傲氣》。硬汉子咬亲粒亲子，咪嗰度大家又笑啦吓，即系喂，就摆到明系笑鸠你啦，即系你整日，即系你呢班人。不过咁讲，大家收 order 做嘢系明嘅吓。 但系你明啫，你要谂下嗰个 order 系背后嘅目的系咩？第一，你受过知识， 人哋叫你做一份工作，嗱呢一份工作嚟嘅，唔通有人同你講阿狗啊，喂你聽日咧就攞把菜刀將啲病人斬碎佢，咁咧就擺落個膠袋度抌落去得噶啦。嗱最高指令你啊，你好戇撚鳩，即係諗下嗰樣 order 係咩嚟先得㗎？ 咁講咯，即係有時人在哭是唔嚇，其實你又坦白講即係。呢、这個就是近排成日討論的老西化效應啊嘛。 咩啊？ 老西化總之係魔鬼咁嘅意思啦。老西化效應係咩咧？就是講以前大學咧喺史丹福大學裏邊就做過個測驗。咁啊，將一班大學生混喺個就分成兩班，一班咧就俾個太陽眼鏡佢，俾碌棍佢就扮警察。另外一班咧就係、是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扮監躉咁樣。咁然後咧，每日咧個 professor 咧就會俾啲指令咧，嗰啲嗰啲肉卒嘅，跟住後咧就都要，然後咧日日都喺度虐待嗰啲人啊，咁虐待嗰啲人梗係覺得好高興啦，嗰班友，咁被虐待嗰啲人咧，佢慢慢咧又會個精神嘅狀態會慢慢變差喎，即係其實大家知道自己雖然入到個 lab 入邊玩啫，但玩玩下咧，嗰班本來正常嘅人咧，佢又知道嗰班人又係無辜嘅，慢慢嘅時候就越玩越大，越玩越過癮咯。最尾咧就係上我哋都上之前講過啦，有一集人係中意睇人撲街噶嘛。咁然後咧就喺呢種即係喺個心魔現時啊。咁啊咪十方地獄咯，咁咪搞到後來要呢個史丹福呢個實驗係要中止咗嘅，中間停止啊。就係叫呢個就係好出名叫路西法效應，就係人係會慢慢咧越走越衰。啊，所以你今天不會斬他老母，其實你咧，即係只要咧你喺個權力下邊咧有 order 嘅話咧，係啊，終有一日你會斬他老母啊。 同埋一樣嘢就係我哋要面對嗱，我覺得人好得意啊，人係一個有思想比其他哺乳類動物叻，就係因為我哋有思想，有呢個靈魂嘅動物。我哋需要嘅係衡量一下或者。想一想啊，上司俾呢個指令你嘅時候，你做呢樣嘢個對與錯，唔係話啊上司話嗰樣嘢啱，嗰樣嘢就係啱。人哋話俾你聽嗰件事係黑就係黑，白就係白。你唔諗嘅時候，你永遠只會處於人哋嘅下巴或者係人哋嘅治療，你根本都唔知道件事發生咩事，或者唔去思考嘅時候，你只係一件。即係工具 咯，係即係正如呢、這個喺德國軍隊裏邊有一個好著名嘅講法啊嘛。上頭叫你開槍，你必定要開，但係你有權射唔準啊嘛。係咯。 唔係嘅，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做一樣嘢嘅時候，你咪即係諗過咯。等於有一次有一個人就問我喎，喂阿狗啊，如果咧香港醫院爆發呢、這個伊波拉，我哋應該點做？應該辭工啦！你好戇撚鳩啊！应该点做啊？屌你老母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啊！我同我老婆攞埋嗰啲公积金、强积金，都悭悭地够咬埋下半橛。屌你老味，香港爆发，香港即系医院，我间医院青山医院爆呢个疫症嘅时候，我哋应该点做？应该辞工啊，黐捻线，应该翻工，你都低捻能嘅，你自己翻捻够嘅傻閪。即系等于香港一样啫嘛。你话啊，如果出边暴动，你身为警察点啊？都反政府咯，你好戇鳩，都揸支槍去同你一齊搏啊！梗係反埋你啦，傻撚！屌你老味，你自己做嗰啲乜仔嘢出嚟啊？即係等於當年個穆巴拉克啫嘛。喂，屌你老穆巴拉克同我講阿狗啊，嗱出邊咧而家兵荒馬亂，你搞撚掂幾件之後，我升你做部長，我搞撚掂你就得，我即刻做總統啊，傻佬！屌。 跟住然後嗰個古仔係咁嘅，咁然後去到入到去過咗漫長嘅時間啦，咁然後咧就去到最尾就係寫保釋啦。咁咧入到去嗰度咧，零零舍舍係一個即係人哋俗稱叫臭格嘅個地方。其實臭格咧冇乜嘢嘅，亦都唔係臭嘅。佢只不過係一個籠。係有個籠咁裝住嚟嘅。而成個過程根本係唔需要嘅，佢本來有一間房招待我哋嘅。咁入到去嘅時候咧，就個阿 Sir 同我哋講啦，即係。態度好差嘅，其實，即係你望住我隻眼先，你做咩唔望啊？跟住然後咧，你係咪好想走啊？咁大家岌頭係啦，你係咪係咪想翻屋企啊？早啲瞓覺啊！咁其實咧，我諗大家磨到個鬥志，其實都係有啲消磨。咁啊，呢啲係 yes question 嚟嘅，咁你咪答係咯。做咩唔出聲啊？跟住然後我覺得佢好撚煩啦，我同佢講：阿 Sir 眼瞓啫，點啊？咁樣。你啲友仔，即係呢個睇得 用得電腦多，個個都戇居居嘅咁樣。即係然後俾佢插咗樣嘢咁樣啦，跟住然後咧就去到，跟住然後咧就掉咗我哋入去嗰個隔嗰個天爐入邊啦，咁橫壓咗，俾人哋收監啦咁樣。其實就唔係咩收監嘅，我估佢揾個地方擺我哋嘅。但其實呢個過程係唔需要嘅。不過因為其實佢距離 佢係彰顯佢嘅暴力，去到打壓你嘅精神。 係啊，跟住然後咁啊，大家坐喺個窿入邊坐一陣咁樣啦。跟住然後咧就入到嚟話。一陣間阿 Sir 同你解封啲財物，因為我哋啲財物喺個膠袋入邊嘅。 係啊，攝咗㗎嘛。 係啊，佢話 簽收咯。 同你解封啲財物嘅時候應該講咩啊？唔該。跟住然後咧話呢度讀書應該係我最少㗎啦，係咪？我中六咁樣。跟住然後咧，我話係啊，你最少啊。唔好識講啊，唔使阿 Sir 教你啊，我心諗屌柒你。 你記唔記得佢個 number 咧？ 唔係咁啊，唔記得。 哎呀，呢樣最失敗。 冇啊冇啊，佢哋變服㗎啦。 是咩？ 系啊，有波轮嘅，不过就冇睇到啦。 哦，嗰啲抌细个特登噶。 跟住然后即系入嚟玩嘢啦。你去到最尾嘅时候，心谂你条扑街啊！真系呢、這个好啦，即系觉得佢系好劲，好讨厌嘅，好讨厌。 警察系咁嘅，警察好讨厌嘅呢种人。 系嘛？ 我突然间你讲，如果讲一个古仔你听。 系嘛？跟住然后就最尾成功出咗去啦。咁样就咁，我个嗰时候系六点半啊，朝头早咁谂住。咁啊，搭車翻屋企瞓覺咁樣咯。講完噶啦，古仔。 我呼籲大家聽《牛醫生與狗護士》節目嘅醫護人員，如果第日有警察嚟到我哋嘅急症室，因為我哋嘅資料一打出嚟噶啦，麻煩大家做急救嘅時候落多幾分力。大家知道我點講啊？落多幾分力。如果你係醫生，你見到警察咁暴力對待我哋黃色雨傘。的人民英雄，他們進來急救落多幾分力。那啊，記住我們要為他們的暴力彰顯我們的一些正義感。第一，第二要講故事你聽，警察是一個很討人憎的職業來的。話說我這個故事有講過，在很多年前九龍展某中心，咁九展咧嗰度咧圍咗一啲好高嘅鐵馬噶，咁俾人咧排隊入去咧，咁啲撲街嗰陣時喺度揈頭嘅，咁好多揈頭啊，好多毒品賣，咁我有一日咧同個茂利啊刀疤強咁計啦，咁啊去聽去九展嗰度聽嘢，咁咧聽啲正經嘢啊，唔係去揈頭啊，突然間咧因為佢同一條拉入啊去第二個場，有隻警犬無啦啦喺刀疤強身，冇咁樣，咁阿刀疤強望住我。我望住刀疤強，咁之後警察過嚟，兩個入去搜身。我話做咩啊？佢話只狗吠你喎，我養貓喎，想咪有隻貓未？你唔好理，你兩個過嚟。咁咧，佢哋咧喺嗰個狗展嗰度咧就租咗一啲嘅鋪頭啊。你唔知嗰間係差人嗰啲辦公室嚟嘅，落曬玻璃紙嘅，因為有幾層嗰度吉出嚟噶嘛，其實係差人租咗嘅，落曬玻璃紙嘅裏邊。咁咧玻璃入邊咧有幾間房嘅，即係佢玻璃紙佢唔會落啊之後貼住玻璃做嘢嘅，佢入去入邊再有幾間房嘅間咗。咁咧一入到入邊咧，屌你老母見四條友攬住喺笪地度，嗱四條友已經喺笪地度點落去噶啦，屌你老母！咁之後有條友過嚟抽水嘅，即係有五條友啦。咁之後咧抽完水之後趌起身又打一個，咁啊見到咦屌你老母係咪請我哋睇摔角咧？咁啊梗係唔係啦？你兩個過嚟搜身，咁啊梗係搜身啦！屌有啲軍裝喺度，但打嗰幾個係便衣嚟噶，咁總之幾條友著便服喺度打交。咁咧，啪流咁打喎，打完之後咧，咁我哋又搜身啦，咁啊搜完之後冇嘢啊，咁啊聞完個身啊，即係總之乜撚都除曬除淨，即係底褲都除埋，咁啊喺度即係搜啦，咁啊冇嘢，咁我話阿 Sir 養貓啊嘛，咁啊著翻走啊，屌你老母，又呢又路咁啊，你又做乜閪嘢啊？之類嗰啲嘢，咁之後一出隊咧，見已經有兩個人處於上風咧，就係咁揼嗰幾條友咯喎。咁咧，因為我哋入去嘅時候，好似你咁講啦，咁啊，即係要擺低啲嘢啊，辦啲手續啊，手提電話嗰啲要放低啊，鎖匙啊嗰啲，即係劣身之前嗰啲嘢放低。咁有解閂嘅時候咧，即係攞包頭嘅時候咧，嗰條友咧趌起身嚟一個，喂，阿光頭仔，嗱，阿長毛你睇住啊，我哋俾差佬打啊咁樣嘅。嚇！我心諗，咦，差佬嚟，我仲以為你玩摔角添，屌你老味！咁之後咧，有一個咧就一個飛針入面，丟你個老母啦！咁之後又打撚個，咁之後擺一落咁樣又打佢，哇！你睇撚住啊，差人打啊！咁之後咧拉我哋嗰個軍裝啊，你見到咩啊？冇嘅，我都見唔到。 屌你老味，差人咪就系咁做嘢噶啦，屌你老味，咁咪系咁打鸠你啦，屌你老味，着便服嗰个打你，咁之后打你，哎，立立，真系爆捻晒光啊，打捻到，咁之后咧，嗰两个捻样咧，即系打人嗰两个咧，但系打人嗰三个，咁咧突然间咧伸捻咗几嘢几脚咧，飙捻咗出门口，咁咧嗰条友咧就爬躝过嚟，即系俾人打一个，喂，光头佬，嗱，长毛你睇住啊！头先你见唔见到差佬打我啊？你打打爆捻晒光啊！你帮我叫十字车，而家咁嘅，快捻啲啊！差佬打我救命啊！咁嘅，咁之后个差佬再行埋嚟我军装，走啦你哋！屌你老味，摆捻到明系咩咧？头先捉入嚟打，打捻完冇料做你，或者揾唔到料做你，咪走先咯。打捻到爆捻晒光，你点收科啫？啱唔啱先？咁如果你冇证人嘅话，头先你去报警啊！屌你老味，有两条捻样捉我入去啊！有差佬望捻住一个，系咁打我啊！屌你老味，你记得佢个 number 都仲好啲，你俾人打你都望都望捻到个 number。屌你，喂冇啊 Sir， 屌佬唔知喎，以为佢你个识噶喎，屌你入到嚟嗰度玩摔角咁，我唔捻知啊嘛，系咪啊？咁我冇理由阻住人哋玩摔角噶，冇睇啊！喂，原来打交啊！屌你老味，咁呢啲咪扑街嚟咯，真系屌，真系人渣嚟，我话俾你听，差人就系咁做嘢嘅方法。 咁你見到近排今次運動裏邊，你都見到有幾個差佬一打就圍毆啦，其實 係咪就係咁做嘢咯，差人？ 即係咧，其實係完全係一個不光彩戰鬥嚟噶嘛。 係啊， 係咯，喂，大佬，你話約佢出去只抽咁多話，係咪先？ 啊！ 屌你咪真係一打六打一嘅喎，撲街又踢頭又打又攣袋，乜撚都齊嘅喎。 但係你對住啲即係汪洋大盜嘅話啫，對住汪洋大盜通常甩水噶。咪對住啲手無寸鐵嗰咪咁咯，係啊，對住汪洋大盜全部甩水噶。 哦，咁啊係，即係打嘅，通常你有咁嘅，你去。 因為點解咧？大家你單嘢唔入，會招叫喺馬見面啊嘛。譬如屌你嗰條汪洋大盜喺砵蘭街打，等你個撚樣守砵蘭街。咁啊屌你老味，見面嘅時候你係小心啲啊，大佬。 咁啊係，終有一日俾佢種花禍唔抵啦。 係啊，所以佢哋對汪洋大盜同埋對普通市民兩回事嚟噶。即係普通市民咪狂打咯，差人最中意係做咩咧？欺善怕惡。 哦，呢個係人，是啊、又係人嚟嘅，人類 的。即係欺善怕惡咯，即係見到你即係惡啲，佢咪唔夠膽咯。屌你，見到你善良啲，咪中鳩你幾錘咯。小氣怕事。 嚇、啊！小氣怕事。 係啊，欺善怕惡又記仇。屌你老味，呢啲咪即係所有人類之間嘅特點喺。 最惡劣嗰啲啊！係 啊，就喺曬差人身上邊咯。 嗯、 即係所以，如果你哋有仔有女，你真係做咩啊？千祈唔好當差咯。 係係。 啊！好，我哋今集就咁多，拜拜。